毕竟没有非常多的经验在做这么一个空间上，这也都是我们的第一次创业，所以还是一个摸索的阶段。嗯，已经表现得不错了，超过了我们的预期。 喜欢这家店的风格吗？ 还挺喜欢的。 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？能简单的来概括一下的话， 是比较简单一点点 ，taste 都挺好的。 这是一家很棒的fusion店。我觉得这个食物肯定是健康食材，然后味道也很好，他们的轻食做的蛮好吃的。然后它底下的东西就是属于是那类似像买手店。 第一次来，感觉又吃了一口，味道不错，感官上是非常悦目的啊。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月生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 Chloe， 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三十分，及时的海外动态，最新的华语广播，环球三十分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环球资讯。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 Stand by your side.